正正就係因為咁，咁你咪同我哋一般普羅大眾嘅民生嘅需要係一致咯。當你喐李嘉誠嘅時候，我哋同你一齊喐啦。但係而家你好明顯話俾人聽，之前當佢撐你嘅時候，你同佢有魔鬼交易啊？所以你可以繼續壓迫我哋，可以繼續剝削我哋啊！佢你俾曬所有特權佢， 佢邊別讓李嘉誠走了？真係咁樣講嘅，佢係講緊李嘉誠以下嘅嗰一堆地產商，如果冇同地如果冇同呢個官員有啲咩關係嘅，好難發展佢哋嘅實業啊嘛！ 梗係知啦，港英嗰陣時候都明醒佢啦。 而家係講到咁白啊，講緊 和記當年啊，本來係搞唔掂嘅時候，係俾咗匯豐噶嘛。是汇丰醒俾李嘉诚的和记而家加长江啊，已经占咗我哋恒生指数成分股嘅几多个百分比啊，大佬！当年汇丰救完呢个和王之后，系转个手几年之后买俾李嘉诚噶嘛，所以先至变成香港第一首富同埋世界嘅富豪榜里边，李嘉诚可以排名咁高啫嘛。而李嘉诚都醒目嘅。在咁耐以嚟，佢一路都想即係國際化咗佢。因為點解咧？中國人嘅政權係永遠最唔穩定嘅政權。 係，當然啦。好，休息一陣。